看。预享品牌日，畅玩全智能，日立家用中央空调五一品牌日活动正式开始，咨询电话8831-5888。日立 Hitachi。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哑，夹子上头绿玉签，长亭晚古道边，芳草碧连片，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推出的诵读与观剧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从4月1号活动发布之日起，不断有热心听众发来音频投稿，将选取优秀的诵读片段在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呈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齐浩诵读的话剧《茶馆》当中的片段。 说说吧，10两银子行不行？说干脆可以，我忙，没工夫专门伺候你。 刘爷，一个15岁的大姑娘就值10两银子， 那卖到窑子去，兴许还能多拿个1两8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那是我亲生女儿啊，我能卖吗？ 是您亲生女儿，可是您又养活不起，怪谁呢？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都没法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那是你们乡下的事儿，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叫你不吃亏，又叫你女儿有个吃饱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那到底给谁呀？ 你要说出来，嘿，保你打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宫里头当差的，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 那不是你女儿命好吗？ 谁呀？ 大太监庞总管。庞总管，庞总管知道吧？伺候着太后，那红得不得了啊，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那都是玛瑙的。 别让我把女儿给太监当老婆，这让我怎么对得起女儿啊？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 你这要改茶馆了，还是咱街道要演出啊？ 你听没有，霍国雅不是叫哥哥， 不是小花怎么了？这是 妹妹，七岁才才阿姆擦擦的喜羊羊，吹擦吹的喜羊羊，擦 的羊羊一回一回，他是对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回 哎，我给你介绍个外地老师。 干嘛？你舅舅啊？ 我舅舅也是北京人的。你想学苏州话、扬州话？ 哎呦，扬州话好听。 宁波话， 宁波话不好听。 上海话、四川话， 我就扬州话吧。哎，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听着采茶舞曲，整个感觉就是春回大地、茶香满园的感觉？ 那倒也没有， 白捧了。哦， 不是 会聊天吗？ 不是，本来就是你冷不丁的放这么一段舞曲，它得有这环境，有这意境，对吧？你说代入感，你说它就是这环境，你突然间来这么一舞曲，没有那感受。 是不是因为我唱的声还小？ 不是， 我再来大一点。 让您来， 走走这个跟丹田之气啊！ 别拍，都起谱了。 里面三兄，你是我。 这我觉得有点两岸猿声啼不住了。 哎呀， 今年的新茶有没有喝到啊？原味蝈蝈。 哎，大雷，咱俩有事儿，咱俩是不是？ 他叫你是蝈蝈。 哎，对，他叫你油葫芦，他不叫你蛐蛐。 他喊的你蝈蝈。 走吧，咱俩有别的事儿吧？ 有 别的事吧？ 怎么的？ 你看，该我来了舌头。 明前茶、雨前茶喝了没有啊？ 这日子口哈，明前茶我是不爱喝的。 你大概也听说明前茶就是清明前采的茶吧？ 多新鲜。 那么雨前茶呢，就是古以前采的茶喽。 对呀。 哎，我不说你不说，我一说你都知道。 你也没问我呀。 那我就问问你吧，好不好？为什么明前茶就好呢？ 因为这个季节的这个问题，它是这个温度跟这个湿度它这个结合呀，它这个纬度，这个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因为五月前采的春茶，通常咱们讲的是绿茶，它这个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养分充足，茶内的营养物质往往是最丰富的。而且呢，春天的气温相对低，有利于含氮化合物的合成和积累，游离氨基酸、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营养成分较高。 你自己说，你自己明白了吗，小孩？ 总之，茶叶的香气滋味非常之浓，而且春季气温低，病虫害比较少，所以春茶的农药污染也比较少。春茶贵呀。 对呀，现在炒作的厉害。 我这里倒是有那么一 不喝。 哎， 你看小猪动心了啊？ 对呀， 你听他的，骗你的。 怎么会呢？ 你哪儿弄了那么贵的东西？你舍得买吗？ 买个一两给孩儿们尝尝鲜还是可以的呀。 拿自己当大圣，大圣茶。 你是不是去王母娘娘那儿开那个盘茶盛会来了？ 你看看，怎么就不相信我这儿有点好茶呢？ 什么好茶？ 溪水清清溪水长， 这没有茶叶什么事儿？ 好风光， 你弄一堆溪水招待我们。 早些远房的亲戚的姐姐采茶，好比凤点头啊。 我们不听歌词儿， 他找一些远房的亲戚，到处跟人要来的。 好懵啊！ 你不管怎么弄来的，反正是刚上市的茶是比较贵，要不要喝啊？我得说一下，这是新茶，你看叶子是不是齐整？颜色虽然不是很绿，还是能略显一些金黄色的，对不对？ 小花， 嗯， 这个茶叶呀，炒制完了之后不泡开是看不出来的。 我泡了喝过了。 那我们不知道啊！ 你要让我们喝你泡过的茶呀？ 没有啊，就 来吧。 就是因为你们是朋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哎，沏开了看， 一般人我舍不得给他们喝，知道吧？ 我吓我一跳， 来吧，已经迫不及待了。哎，这就没事了。 等会儿我找一下， 这叫好茶呀，搁哪儿都不知道。 这是新茶呀， 绝对是陈茶，打枕头里掏出来的， 荞麦茶。 哎，这样，你看看，藏着好，藏的自己找不到了。 就会赶这折呀，嘴都不利索了。 爹、 哎。瞎话是这么来的， 嘿， 这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明前茶。 谁日思夜想？ 切， 明前茶有点苦味不好喝。 哎呀呀呀！你把什么把茶掉地下了？ 倒的水倒多了，水倒多了。 哎呦！ 别烫着，别烫着！ 你给我们端碗汤来是怎么的？ 让一让一让。 酸辣茶， 西红柿鸡蛋茶，蛋花紫菜 茶。 这个茶得先闻，赏得闻。 你看我这个纤纤的素手，给你们送来的是一盏清茶。 你就不如我这胖胖的肉手， 给我送了一碗罚茶。 怎么样， 小猪你喝，小猪你喝，我都有点二乎。 对呀，我想起那个窦娥冤来了。 怎么呢？我真是 喝那碗羊肚汤， 我明显 服毒了。他 哎呀，客至心肠热，人走茶不凉。我对你们是一片的真心的。味道还可以， 可以可以， 确实是新茶吧？ 嗯，感觉倒是不错。 看吧看吧看吧，对不对？ 我看什么看吧？ 哎，我这一喝茶你就出事儿，谁受得了啊？ 现在弄点新茶也不难，其实。 哎，现在物质是极大的丰富，很多的大小的茶叶店门口都有线上式的新茶。 你线上式的是怎么回事？ 就是喊一天了，嗓子都哑了。那个茶叶有的拿那小笸箩搁在门口，那绿叶在那摆着；有的现场弄一锅，埋锅造饭，然后给炒茶；有的是包装好了的，您就自己选呗。 对。 看汤色，看汤色， 是得发绿点好啊，发黄点好啊？ 发黄点好呀。 是清澈一点好，是浑浊一点好？ 清澈点好啊。 我问问你，这个这甭管是绿茶、红茶，还是花茶、是白茶、是普洱茶，有的茶得喝新茶，有的茶得喝陈茶，哪些茶喝新茶，哪些喝陈茶？你能把这些茶分清楚的，就算你是真正 喝过茶。 哎，对了， 哎，那你们喝出我这个茶是什么茶吗？到底是龙井呢，是碧螺春呢？这茶叶可差距很大的啊！ 泡开了一看呢，就知道是龙井是碧螺春了。 对， 这不是已经泡开了吗？仔细观看， 看是西湖龙井呢，还是 狮峰 龙 井？扎进去看，对， 扎进去看， 好好看叶片是怎么舒展开的。 这个展开之后，这叶片的形状不一样，而且这个茶本身，碧螺春跟这个龙井啊，成茶也不一样， 外形太大了。 哎， 那你现在觉得是 龙井啊？ 好孩，不是好 好好孩，这紫字没出来是吧？ 这要便宜，这玩意儿太狠了。 不错不错，你看这是哪一个龙井啊？ 哪一个龙井？ 狮峰龙井呢？啊？ 还有什么呀？你让我给你选一下。 是，我问你，是狮峰龙井呢，还是西湖醋鱼呢？ 狮峰山。当之无愧的西湖龙井的第一大产区，核心中的核心就是包括了名震天下的狮峰山、龙井村、棋盘山以及龙井茶发源地上天竺一带。乾隆爷的十八颗御茶也被他们收入囊中，每年明前采狮峰龙井，那叫一个贵，听见没有？那叫一个贵。 我们呢也别喝那个那么贵的茶， 哎， 有点感觉是那意思就行了。 而且有些人喝不惯那个明前的茶，它味道不一样。 对对对， 确实有点苦。 这二位一听说贵以后啊，立马口风大变。 不是口风大变，你这北京人就喝花茶， 对 对不对？您那再好，我们尝到感觉意思到，这不讲究不讲究。哎， 喝完了你又一摸嘴，不讲究不讲究了。 哎， 你喝的也是狮子号的名茶啊。 对，你喝的是狮子， 你喝是跳子。 今天晚上这饭必须你管。 哎呦，算讹上你了， 大姐。我就喝了一口茶我就管饭了。 哎呦，你这狮峰龙井多贵。 对啊， 多贵啊，我 再 来。 你喝的发源地。 哎，你喝了一口就喝到发源地了。 你是核心的核心，宇宙中心。 哎，大师峰，你没喝的风湿就不错。 你真的喝的是宇宙中心狮王、啊、 哎，狮王大风湿。 哎呦喂，我喝的是药啊，是怎么着？ 那么再给大家讲一下啊，狮子号之外还有龙子号，是以龙井山、哎、包括什么呢？龙井山、翁家山、杨梅岭和满觉陇一带，听说过吧？ 没听说过，一个都没听说过。 哎呀，还得多学习多了解呀、 啊、你了解，你要不看着这你知道。 可是我看着就是不一样啊。 不就茶叶罐上写那点文字吗？ 还有呢，云字号取意云溪，好听吧？曾经是面积最大的山头，但是自从梅家坞独立之后呢，风光不再，是五大字号中最南边的产区。另外还有虎字号取意虎跑，虎跑虎跑知道吧？ 知道知道，虎跑 虎跑四眼井赤山部一带。梅字号大家最清楚，取意梅家坞，就是西湖龙井的新势力，但是绝对是现在的主力产区。那这是杭州地图。 哦嚯， 这里 啊， 这里 这里 这里、 啊、 还有这里 啊， 以及这里 啊啊 啊, 啊！ 哎，你手别多了，那跟不上了。 这一大片啊，也就是西湖龙井几大产区了。 这拿一世界地图我也看不出什么。 说实话，龙井我喝了这么多年， 就不知道哪儿产的。 对这些字号还是略有不清楚的，地方 根本就不清楚。 他们几个地方几个产区几个字号，它也是山水相连呀、啊，茶种气候水土都差不了多少。其实区域的划分还是商业的意义更大一些。 用你划分吗？ 小花，你要是背不下来，你就直接把那手机拿明面说来行不行？不至于好像做个跟专家似的。 啊，你看说的我好像只会照本宣科似的，似乎拿不了真才实学。好，下面我就给你们讲故事了。 对，是讲故事编故事？ 当然是讲了。这狮峰龙井之所以驰名，你要谢谢乾隆爷。传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秦月啊来到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哎，他一看人家茶女采茶女好玩啊，哈哈 哈。这皇上没见过什么 宫里没有玩这个采茶的啊？ 那到北方长不了茶树啊。 我也想采采茶，于是就采了一把。这个时候太监来报，报太后有病，请皇上急速回京，夹着铺盖卷，拿点包袱，还有这，哎呀，赶紧往京城就跑，就带回了一把已经干了的杭州狮峰山的茶叶，但是它散发浓郁的芳香。太后啊，想尝尝这茶叶的味道，泡上喝了一口，啊， 太后中毒了， 双眼顿时清亮了许多。喝完以后啊，嗯，肿也消了，胃也不胀了， 喝了点药， 非常高兴。哦，这个杭州龙井的茶叶真是灵丹妙药呀。于是乾隆皇帝立刻传令下去，将杭州龙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的那18棵茶树封为御树，也就是御茶，每年采茶专门进贡太后。哎，你们相信这是一真事儿吗？ 不相信。 怎么能不相信呢？ 行，那我们就信信吧。 你弄18棵让我尝尝。 这是个传说故事，应该是没有什么正史的记载。 对， 他但是这片区域的茶好，这是无可非议啊。 就是因为他茶好，所以劳动人民呢就让这个茶能够好的更有历史背景， 名销海内外。 哎，对了，也是为了提升这18棵茶树产下的这个茶叶的品质。 哎，所以这个讲述人都得是话说。 哎，从前，哎，当然了，这个茶这么贵，我们还是喝花茶吧。 先别说喝什么，我就问，哪些茶要喝新茶，而哪些茶可以喝陈茶呢？ 花茶。 可以怎样？ 就是陈茶， 新陈都可以。 陈茶熏的花茶呀， 绿茶是最好喝新茶的， 对 吧？对 呀、啊，要是保存的话，就得把这绿茶密封好了之后，得搁在冰箱里边冷藏，变质了串味了，您再喝，那可就麻烦了。 那白茶呢？ 白茶是新茶、陈茶都能喝啊。当然了，这个我听说白茶好像喝陈茶，口感味道更好一些。 白茶的新茶是可以喝，但是局限于银针、白牡丹。像寿眉是可以喝了，不过味道就一般不太好喝。白茶放陈以后啊，效果会好一些，但也是每种的茶叶放陈的时间不一样。银针呢就放4-5年喝，牡丹呢适合7-8年，寿眉放个10年再喝才更加好喝呢。乌龙茶呢就是咱们也说的清茶，你比如说铁观音、台湾省的青乌龙、广东的抽湿单丛，这几种青叶乌龙也是少数几种需要喝新茶的乌龙。要是放陈了呢，就拿去焙火，其他的呀不需要冷藏，新老茶都能喝，只要是存放的条件相当就可以。那红茶，红茶咱们都知道是全发酵茶，新茶老茶都可以喝，保存密封可以放很久。你看像那个正山烟熏的那种红茶就可以放很长时间。黑茶是后发酵茶，本身就是喝长期存放的，新茶肯定是不如老茶好喝，所以要喝老茶。我刚才呢一一给你们把这几种茶都泡了泡啊，一直泡到了茶汤， 龙嘴大茶壶啊。 是喝茶是得配点茶点，要不然寡得厉害。 所以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得吃顿好的？ 好，谢谢小花， 改面茶。 变出新花样。快来到街酒吧里。 睡了又？ 嗯，犯困。 哎，我发现你是不是这个先天不足？ 嘿， 先天不足， 怎么老睡觉？ 看这模样就像。 你是不是先天过剩？ 小花，你算是看 着。王大雷，你绝对先天不足，而且后天也没跟上。 他还没跟上呢，他都已经跟过去了。 哦，跟得太上了哈！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你们啊，听到自己不喜欢的课，什么数学、物理，上课就睡觉；语文、政治，上课就睡觉；生物、化学，上课就睡觉；外语、外语。 行行行行行行行， 嚯，这么多堂外语， 上课睡觉。 我们太困了，这没有不睡觉的课了，跑体育都得睡觉。 体育也睡，老师说做几个仰卧起坐，还没做呢，你这一垫子 睡着了 啊？ 哎呦我天哪！ 头天晚上干嘛去了？ 谁知道头天晚上干嘛去了？就小猪，你说说。 不知道背山去了吧？小孩儿较多，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就是爱困呢。 我记得老师采取过什么手段呢？在你座位那儿敲。 没在家。 大雷。 哎， 这声东击西啊！ 小孩为什么敲我的呀？ 你们俩都趴那睡觉啊？你还打呼噜，老师当然是被你的呼噜先吸引过来了。 然后一回身，一分别，啪！ 大雷， 头一波没掉响。 不是回身了吗？ 哎，回身也冲着你这方向啊！王大雷，给我醒醒！王大雷要醒了，杨小柱还睡呢。 一回身，一板擦，一板擦，唰就过去了。 那时候老师也是手法比较巧妙， 哎， 只通敌人打西， 精准度很高， 但打不到小柱的脸上，就吓吓小柱一下。 我不是眼双黄，打两个板。 家住灯也就响就醒了， 响了。 不是你脚踹的那个桌， 打到金属上了。 你就醒了，完了，老师说，出去，拿凉水洗个脸，再回来。 结果洗了一节课的脸。 小猪噔铃，跑了。还有，行，站会儿吧，啊，还困，站会儿就好了，对吧，油锅？ 有，那承认，谁上课没有犯困的时候啊？ 哎呀，这个事情啊，真是世世代代 无穷困也。 困啊，对对对，没法解决。现在也是这样啊，嘿，现在老师挺有意思的。 嗯。 跟其他同学商量好了，来个整蛊。 怎么整蛊？ 同学们，同学们啊，假设啊，王大雷可又睡着了，同学们有什么好方法？同学们现在就说。 现在放学，老师。 哎呦喂，这绝对是王大雷的鼻戏。 你说，老师，咱们可不可以给他倒冰块？ 那头上的咳嗽什么意思？ 给他震上。 不好拿这东西。 哎， 你说，老师，咱们可以摔鞋。 摔，我都什么同学呀？ 老师，咱可不可以倒冰棍？不好买呀，这东西。 你上课吃冰棍了是吗？棍子。 我把自己给告下来了。 你说，老师，咱们可以不可以拿头发刺挠他？ 刺挠他。 同学们啊，这些方法呢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啊，下回咱们再发现王大雷打瞌睡，咱们就拍巴掌，响起雷鸣一般的掌声，让这个同学不明所以，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一头雾水，那个不可名状，咱们看什么效果，好不好？ 好， 武汉三二一，鼓掌。这人呢，就是化名王大脸的那个小孩呢。 化名还是？ 爬起来，看怎么回事？什么？谁想站起来了吧？一看同学们都坐着呢，又坐下去了，赶紧跟着一块鼓掌。后来呢，老师就说，你看，确实有效的控制了同学们上课打瞌睡的这么一种行为吧？如果您问到我的话呢，我喜欢跟同学们做朋友，我觉得我这个方法更容易被他们接受。 哎，老师啊，能有这样的方法也是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精华、 啊、 孩子们犯困啊，这很难免 难免难免。 但是上课的时候呢，用一种小技巧小方法，让孩子又有面子，又能够瞬间的清醒起来。 对对对，哎，我还有了第二招啊。 老师又发展了。 同学们，王大磊同学又趴那儿了，咱们看有什么好方法呀。老师，咱们让他闻鞋。 这孩子脚啊一定味儿重， 幸亏 不太卫生吧， 及时给制止住了，要不然不定得熏多少孩子呢。 万一没给熏起来再给熏趴下了， 哎呦， 得不偿失了。老师有个好办法，跟同学们商量商量啊，咱们呀这回哄堂大笑。 这些方法倒是挺好玩的、 啊、咱们三二一，然后一起乐。咱们看看这位化名王大雷的同学是什么反应啊。 哎呦，想知道真名叫什么。 三二一。哎，只说光老师乐，同学们全要一起哄堂，什么意思？对吧？制造出音响来啊！好，咱们三二一啊，憋好了，谁先到了？ 嗯，

它是来自于挪威 进口的， 而且它的味道调配的非常好，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比如说酱香的，我们给大家30罐、嗯、豆豉的有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那么市场价呢要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299，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后沙峪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四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气温适宜，空气质量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8到2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城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儿小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 这个跟你们说，对你们严格是为你们好。谁做牙花子啊？好好练，好好学，我没别的啊，教出来就是好。来，上车，来呀、啊！ 哎， 走走走，教你干嘛？手手，安全带 啊！都忘了，慌了， 下去，下一个。 乐 云，你不会说话？ 会教练。 你乐什么意思？ 不就因为 整话。 上回教的我这回啊，有点稍微不记得了。您能把动作再给我重复一下行吗？ 去，这都记不住，简单的起步啊。看着，挂档，慢给油门，踩刹车，好，来松手上。 慢点啊，这晃荡着。 这都听明白了。 哎，你还看着，你还说我，你看得好，你看得好。 哎，你这会儿说话怎么这么利索？你刚才怎么不是这样？ 你还说什么？ 又来了啊！这回去都不长记性，你什么时候能毕业？你不毕业，我这扣奖金知道不知道？ 我比你还着急呢。 教练，您看我是不是可以练练呀？ 你练练什么？练练什么？你那动作行吗？啊？ 行。 行，你来，上车，走。 行吗？ 什么叫行吗？我都让你准备好，快开始啊！安全带， 啊， 忘了吧？ 嗯。 走啊！ 啊！ 挂 我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我 这么多学生，你会什么？你除了会吭哧会啊，你还会什么？ 哎呦，你看，陶乐，你看这怎么办呀、啊？陶乐， 啥事？停！干嘛？你在上面使什么劲呢？你这是 捏闸呀？ 捏闸！你多的看开车就捏闸的，踩呀踩呀，急死我！哎呦，我告诉你说，你 那吓死我了， 真笨！走啊， 走就走。 去，快，下去，下一个，耽误时间。你好， 我要求换教练。 哟，您为什么要求换教练啊？ 太凶恶了。 哦，您说我们这教练严格是吧？ 他是凶恶，不是严格。 啊，我们这教练就是有点严格，确实是这样的啊。您要是想换什么样的呢？ 换一个您脾气好一点的，说话温柔一点的教练吧。 哦，这样您都能接受了是吧？ 对， 没问题。好的，您就找这位教练吧，方教练。 好。方教练去。 哎， 教练您好。 来了就好。你放心，我这个人呢脾气非常的温和，不会冲你吼的，放松好吗？ 您可不知道，刚才那教练特别厉害，都快把我吃了，我都看着小舌头了。 别怕。 咱们开车练习吧。 可以吗？ 啊，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 好，我帮你打开车门，有我在，坐好。 慢点 ， 我没怀孕，不至于这样。 非常好啊！ 这是让学员给打怕了。 怎么样？感觉？ 感觉车没动过呀。 还没有开始教你，已经有点基础了吧？哦、 对，什么点火啊、刹车呀、离合呀、挂挡，我这都能掌握，就是太凶恶了。 握好方向盘。 嗯。 握好了吗？ 握好了。 嗯，用心去感受。 用心感受什么呀？ 感受方向盘的方向。 不让看的。 在你的心中默念一下动作，应该怎么样来的？ 嗯，踩离合。 对。 挂档。 哎。 踩油门。缓踩离合。 你瞧， 对不对啊？ 全都对了，慢慢来啊。 那咱们继续开车。 哎，你叫什么呀？ 啊哈，我叫小娟儿。 来，踩吧。 咱们快踩了啊！ 喂，慢，别往那儿去，来，往这儿。哎，好的，我们刹车好不好？快刹车！ 刹车呀！ 刹车呀！等会儿，刹呀！ 啊，刹！ 刹车！ 刹呀！ 很好。 哎呀妈呀，总算停下来了。 怎么样？不紧张吧？ 啊，一点都不紧张。 傻姑娘。要不然你约几次课好不好？ 哎，好，我明白了。 哎，那你如果要是不听教练我的话啊，要扣你分喽。 记住了。哎，那什么，我跟你们说吧，换教练。 哎，您不是换了个温柔教练了吗？ 还换那凶恶的吧？ 怎么又想那凶恶的来了？ 这温柔这个呀， 啊， 我老觉得他没憋好心。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大街上， 哎呀，什么人开车？ 好热呀，吹个风， 这么热。女司机吧，我看看，哇，长头发，没事，一边老抖，看不见模样，我再往前点。 哎，这脸讨厌。 长挺漂亮的，不行，开侧脸看不见整个。我再跟着吧。你喝。急刹车是没吓死我，怎么回事？哎呀，看这身条可不错。关键是他这头发老来回拨了，大长头发这会儿也耽误事。光看你奔头， 哎，我也四处看一下，你看挺长的时间。 哎，这不错，这价格好。哎，高鼻梁，还挺白净。 谁发微信告诉 你？低头了。 你才像陈知县，讨厌。 往这边瞅瞅，挺好看的姑娘，到这边瞅瞅我。还拐弯，我跟着你走。 你又来了。 嘿， 这人干嘛要摇下车窗呢？ 想甩开我啊？没门，让我看仔细点。 有病。这个眼镜男面目狰狞， 这女怎么这么严肃不会乐， 眼泛桃花。哼，你看 你别看瞪眼还挺好看，哎，有点意思。哎哎， 我赶紧甩开他。 嘿呦，爬走。 哎哎，这边有车。哎 哎，别别别别别别。哎呦喂， 你干嘛？ 你干嘛？ 怎么？ 哎，什么意思？ 不是，您撞我了。 你一路上就吊着我开。 哎，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怎么能吊着您开？您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走。 我提速，你提速；我减速，你减速。你干嘛？ 保持安全车距，可不你提速，我就得提速吗？ 你老在我隔壁道上。 哎呦，这道路是大家，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您管不着我这事儿，我爱怎么开怎么开。 你瞧瞧，你把我车上从这儿到这儿这么长，四米吧得有。你看这个划痕， 合着我从头刮到尾。 你好意思说呢？ 哎，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得了得了，我这车比您这车更严重。这样吧，这样这样， 报警了。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 干嘛？ 别报警啊！警察一来，你说多麻烦，得扣分啊，然后弄罚单啊，又咱俩不挪车，回头再造成交通拥堵，都得扣分。你乐意啊？这样吧，咱私了好不好？您把电话给我留一个，回头呢，我跟您咱私了，我给您钱。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还是走一下正常的程序。 别别别别， 我放心。 别，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把电话留给我，回头修完车我给您报销，这钱我给您不就完了吗？这省了耽误。 我不太懂这些，还叫警察吧。 我懂，不，停停停，来，我懂啊。您给我留一电话号码，回头您修完车该多少钱，我给您钱，您给我打电话好不好？您电话多少？您电话 我还是觉得应该报警。 哎，您不用觉得啦。这事儿我处理过好多回了，没问题，我又不会跑。我把电话给你，你把电话给我的，互相拨一下。 你别凑我这么近行吗？你看你说话吹得我头发帘都动。 咱俩离二里半地的，说话也听不见。您电话多少？ 你别扒我电话行吗？ 我好知道号码，您电话幺三几。 你干嘛告诉你电话呀？ 那好，回头要是我跑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干嘛？你报警不完事儿了吗？干嘛？ 别报警，警察来没跟你说麻烦事儿多。多少钱？ 你这么着吧，我咨询一下。 幺三。 你待会儿行不行啊？ 你看我幺三。 别吵，别吵。 急。 哎，4S店这样的，我刚才刮蹭了啊！你看你给多少钱啊？一大口啊，一大口子。行，我刚刚问了一下。 幺三几？ 两万吧，那要私了的话。 什么？ 两万。 多少钱？ 我没说清楚吗？两万。 报警吧，报警吧，报警吧，报警吧。我觉得还应该报警啊。咱们有什么事儿还 是 这个走保险？ 这其实进口的。 报警吧。 哎，没事。 警察来就解决了。 我留你电话。 走保险。 两万。 走保险。 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他呢就一直标着我的车开，别我的车，最后呢终于给我划了。 你怎么开车的呀？ 不，警察同志不赖我。他在那个车里，他来回甩着头发帘，我看不清楚他，你知道吧？ 你看， 我就有这个 得了吗？看清楚他干嘛呀？ 我不行，人都这样，你知道吗？看不清楚的都想看清楚，尤其他长这个模样， 那得不要命了是吧？ 我要命啊，命我是要，所以我还是挺安全的。但是就是因为看他，我没注意才碰上的。 你看什么看呀？ 还你谁让你当那没事你老晃你头发的？ 你喜欢头发帘，我告诉你哪儿买的。 假的， 何苦呀、啊？你这是。 那我们的法制现场呢也跟进了这次报道啊，警察同志，您看那个事件呢是这个男子恶意的吗？ 我觉着这个男子呢可能是看人家姑娘漂亮，然后呢、多看了几眼，没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发生了 事故 啊、擦剐。那您觉得这个姑娘确实？ 哎呀，我也是觉得确实很漂亮。你这个问我， 这位男子啊。 啊。 在路上行车。 我有名有姓，不叫这位男子。 啊，您贵姓啊？ 我姓李。 哦，李先生。 嗯， 我刚才听到了这个冯女士的陈述，就 是您是干嘛的？ 哦，我是记者。 哪儿的记者？ 法制现场的。 法制现场的，太好了，给您反映一个问题，这假头发帘这事儿，您得好好说的说的。我是被假头发帘欺骗了。 冯女士，您没受到惊吓吧？谁说没有受到惊吓？一天到晚老碰这种人，要人家的电话，你们说讨厌不讨厌？要么就说你像宋慧乔吧，你像全智贤吧，你像孙艺珍吧，烦人。 哎，他回那几个短信都是这人的。 那么这个事件呢也是个真实的事情，上班路上一辆中华轿车跟着一辆宝马的X5 最后呢，两车发生了剐蹭事件。宝马女司机说了，自己啊快上桥的时候，看到这辆车一路跟车，越开越靠近。司机不看前方，一直往冯女士这边看。桥上车本来就多，这到底是啥意思嘛？这个事故当中呢，冯女士的车确实是从车头到车尾被划出了一个4米长的划痕，车头也受损。不过呢，这个男子啊就偏偏不要报警，一定是要电话。后来直到咨询了 4S 店，说初步损失估计近10000元，这男子才听到报价后不愿意私了了。我不知道周飞和大磊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种事儿啊？ 嗯， 就是看到一个美女，然后就引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什么小事件。 这个吧，发生过倒是发生过，但不是看美女，是看个热闹。边上一车撞了，我一看我也撞上了。 那他的头发帘是真的吗？ 嗯，没有，没头发。 哦，那也看呢。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嗯，来放一块啦。 嗯嗯嗯， 你哼个什么？你哼啊！ 你小点声，电影开始了，怎么还是嘚吧？ 我刚开始自命吗？ 我告诉你啊，赶紧吃，一会儿看上电影你就顾不上吃了。我这人嘴又快，三口两口吃完了。你要是没得吃，你又跟我急。 讨厌啊！ 你小点声，让人听见。 电影给你出去， 我跟你说，我选边上的，选边那非得坐在正中间。 这个没办法呀。 你说看什么？是看电影重要还是还是 看电影 在一起重要？ 刀子刀刀子刀。 这回吧，边上的票都卖完了，就剩中间的了。 什么电影？咱俩坐坑里了。 我看看我这电影票买对了没有？ 别摸我手。 这客气一下不行？ 至于不至于，非在电影院里这样，让我情何以堪呢？哪儿不能干这事儿？出去闹去。紧着做。 哎，你喝这果汁真甜。 你还没喝过水。 烦不烦呀、啊嗯？真烦人。嗯、 是看电影来 的、嗯。讨厌。 找更黑的地方不好。 哎呦， 你说，哎， 怎么了？不爱看了？ 哎， 这个女主人公真可怜，她怎么爱上了这么一个男人呢？困啦、 嗯， 就说这种文艺片，你看就犯困。哎，你说说。女人是不是命苦，红颜多？ 红颜多， 红颜多薄命哦。 行了行了，咱俩这 而且你们这种男人啊，就是这样，哼，薄情寡义的多，你是不是理解？ 我还孙富呢，我。 你可别让我头上凉水。 什么骗子 杜 十娘？怎么出来理解了？这俩人什么关系？ 你手汗有点多。 这是什么呀？这是痰湿体质。 有没有说用什么祛湿？ 有啊， 薏米 煮粥啊！ 我猜你说薏米。 哎呦，天天的给我弄这薏米粥。 俩从杜十娘愣聊到薏米了、 嗯。以后好好放存好这票根儿啊！ 啊，好好存票根儿，还有集票根儿的习惯。 这可是咱们第14次约会。 哇、哦，这也值得纪念呢，不是整数。 哎呦，这电影真好。 哎呦，姑娘， 这是大惊喜，来拥抱一下。 哎，你。媳妇儿，嘿，你这男的谁啊？ 你认错人了， 别来这套，我早就看见半天了、 哎、快走快走快走， 站住，你这男的，你把手放哪儿了？嘿，我跟你没完，走。 哎呦喂， 他可是痰湿体质啊， 我就打那个痰湿。 有网友爆料，散场的时候啊，一位老公发现前排一直在缠绵悱恻的情侣，居然是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 一时间怒不可遏，不顾旁边女性的劝阻，